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走进的是大兴区魏善庄镇的李家场村。李家场村位于南中轴线的延长线的东侧，在庞安路的北侧。2006年，李家场村被评为大兴区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先后完成了村内的道路全面硬化、基础设施的完善等工作。不仅如此，李家场村还是新能源环保的示范村，村里建起了生物质气化站，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具有示范作用。在农业发展方面，李家场村也不落后，他们打破农业僵局，2007年就成立了食用菌生产基地，让村民开始学习种植食用菌，开启了新型农产品的种植之路。 我是个北京大兴区魏善庄镇李家场村党支部书记卢兰淼啊，我这村呢连外来的在本村的现在是180户，完了以后，但是我们人口不多，现在是不到400人，370到380口人左右。村域面积呢在1495亩，是一个小村。完了以后，我们村庄面积呢，但是相比上会很大。相比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村人口少嘛，村庄占地面积应该是有。这样的地是270多亩，我们的这个村呢，粮食产地呢，应该是在527。 哦， 这里边包括那个小麦的，还包括这个果树的，还有这个菌类的。我们村的这个主导产业呢，是这个菌类生产。我们这个在2000几年开始呢，就是发展这个菌类生产，就是蘑菇。我们当时呢，我们做的是香菇。我们2007年到2009年的时候呢，我们香菇呢通过美国森林蘑菇公司，我们出口美国。后期呢，那我们就转到国内市场，还有东南亚一些市场。转国内市场以后呢，一部分进入这个超市，另一部分呢就是进入咱们的这些大的批发市场。我们的那注册商标就是我们村名李家场啊。完了以后呢，我们这个生产的蘑菇呢有多种，像有这个香菇啊、大球盖啊，现在今年又种了一部分那个羊肚菌，就是大众化的那些蘑菇呢，因为这个价格呢会相比低一点。现在呢，像这种高端一点的这个菌类呢，会价格会高一点。再说呢，我们这个。如果不更新的话，就单一的品种呢，我们对市场没有竞争力。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像我们新进引进的赤松茸啊，或这什么呢，都是特别好。尤其采摘，它因为它是那个土培的嘛，从土里出来，完了以后呢，市民来采摘特别多。这次呢，又调了这个羊肚菌，因为羊肚菌呢，在菌类里边呢，算偏高档一点。这个呢，羊肚菌呀、是。煲汤啊，或者炖一些什么，这个和鸡啊和这些肉类炖呢，味道会鲜美一点。 嗯，当时您这个怎么想起来村里发展？ 原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呢就是果品的这个村，就是种这个大桃啊，就还有这个梨啊。当时我们的梨呢，由原来的那老品种，当地的鸭梨啊、雪花啊，给高枝换优，换成那个日韩品种那些梨，像什么黄金啊、风水啊这些，占领市场也挺快。但是呢， 我们这有一大面积的土地呢，就是全是种桃的。完了以后，当时那由于这个市场低迷，我们就是当时的班的成员就觉着得有所突破呀，种什么呀？不能老百姓没有收入啊，种桃种梨的呢。完了以后呢，就是单一啊，就是说这大家都有。说你看那个我们这桃啊，竞争不过他们外地这些，所以呢，我们就想呢，从一个别的方向呢，再提高这老百姓的收入。完了以后，我们就拿出了100-200亩地吧，来体验这个菌类种植。后来呢，菌类种植还不错，我们呢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咱们北京市技术推广站的实验基地，还有这个我们大兴区的这个技术推广站的这些老师呢，常年在我们村儿帮助我们这老百姓种这蘑菇。像这次呢，我们这个就是复耕的这个好多的老旧果园的那些废旧的那废弃的那些果树，我们都收集到我们这个园区，完了以后呢，自己来打碎来做这个蘑菇的这个菌料。我们就不像他们似的，他堆的这个田间地头啊，就造成污染。我们直接拿到我们这园区，完了以后呢，进行这个粉碎、粗加工，完了加工成这个菌料。我们能循环。种蘑菇很麻烦，一是从一开始的灭菌、备料、灭菌、发酵，完了以后再后来的这个灭菌完了以后大面积发菌的时候，天天得看着，调温度、调湿度、调这风。你哪个不行它都不行，你看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评估，稍微你风口放大了它全吹死了就不出了，你要是风口不行没放，那温度高了马上长得就长了，不是那种U型朵，这特别教技术。 那现在有多少户种这个蘑菇？ 现在我们是以合作社的形式来做这个农村啊，40岁以下的这些人不管男女在农村都很少很少了，50岁以下的也不多，都是50多岁、60岁或者还要岁数大的来进行农业生产。这些生产呢，没有合作社的帮助呢，它很难完成这个事儿。你比如销售，你比如说菌种啊，就这个原料配比啊，乱七八糟的这些体力活，都得有合作社来给他们协调。合作社呢，我们都是以服务为前提，不是以利润为前提的。这个说我们只是为老百姓服务，不是说我这个合作社要赚多少钱。咱们这合作社呢是服务，就只是为这些村民服务。说你说。我这个菌料进不来，我给你进菌料，但是我们这进的菌料呢，不是说加价的，一分不加，都是服务的，免费的。说这个卖这个蘑菇的时候，有的大团购需要我们这个合作社得开具这个正规的发票，我们也都是免费的。当时我们这合作社成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初衷就是服务型的，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我们现在呢，这个也通过近这一两年的调整嘛。我们把我们的基地呢调整了三一块，一块呢调整为这个就是菌类的，还继续种蘑菇，还有一块呢调整为就是花卉的，还有一个呢是蔬菜，我们调了就把我们的园区分了三块。 您这个三大块菌类、花卉、蔬菜一共占多少亩呢？ 我们这花卉呢，这个由于三线的工程给我们占了一点呢，现在还剩100多点。完了以后，那个蔬菜那个140，我们这个菌类呢150，我们呢前一段呢还有200亩地的这个水果呢，现在呢由于那果树都是这个老旧的果园了，这次呢我们复耕了200亩地种小麦了。这个农民啊，你哪就跟一螺丝钉一样，你哪需要我们就往哪儿去拧了。你需要粮食，我们就立马就要生产粮食；你需要水果，我们就生产水果。你说我们这个是要需要菌类，那我们就调整土地就种菌。 那这蘑菇一年现在能有多少产值呢？ 我们现在呢，一个棚呢是这样，差不多一年的产量，一个棚一年的产量在3万斤左右。它菇不一样，它产量不一样。你比如说像这羊肚菌，也就3000斤左右，2-3千斤。因为这越好的东西，为什么它值钱呢？因为它少，这要都多了多的是，那肯定就便宜。像评估我们这一个棚就3万斤，像那个羊肚菌啊，那个赤松茸啊，就是那大球盖，一般就3-4千斤，有的都到不了2-3千斤，是这个样。 现在所有的什么菌类呀、花卉呀、蔬菜呀，您的销路呢？ 花卉呢，现在呢，好多呢都是线上。现在呢，咱们这个蔬菜呢，超市有一部分，也有一部分呢，那个小商贩或什么的来拉的也有。 那个有的呢是我们就是一部分采摘，有的呢是直接到我们这基地来买购买采购，说我这儿准备买，这农户买10斤20斤蘑菇或者怎么样，买5斤买几斤都有，从那转一弯特别便宜。 在李家场村，不仅有先进的菌类种植技术，还有先进的真空排导技术应用。真空排导这项技术大多数是用于高铁飞机厕所中的高大上的技术，但是在李家场村的寻常农户家也是屡见不鲜的。厕所革命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一项重点任务，也是破解乡村治理的难题，切实关系到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李家场村的厕所不仅干净没有异味，而且还十分的省水，这正是因为李家场村使用了真空排导污水管网系统，把农户的粪尿污水、生活污水等等进行分类收集，将分类的结果进行真空排导处理。李家场村的亮点还不止这些，卢兰淼书记就总结说， 我们村有几个亮点，第一个亮点呢就是这个真空排导厕所改变我们生活，就跟咱们高铁啊飞机上的一样的。说这为什么呢？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原因，首先呢，原来我们都是土坑的厕所，那个现在呢都是这个真空排导的。真空排导厕所呢和这个还有这个污水这灰水的收集呢，给我们改变了生活的同时呢，也让我们的环境改变。我们这村夏天苍蝇蚊子很少，为什么没有？他们这整个这街里边没有那个蚊蝇滋生地，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什么，就是说咱们住楼房的可能呢都室内厕所坐便或怎么样的，原来我们的不是都是蹲便吗？现在我们的这些呢村里边很少有就是室外厕所了，全是室内的。完了，这是一个我们村。再一个呢就是这垃圾分类，垃�圾分类的这一块呢，我们从2018年的时候，我们垃圾分类呢，我们一开始呢不像说的分的那么细，不是分5种，我们分2种，现在我们分3种。5种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可腐烂的和不可腐烂的。现在我们分3种，是可腐烂的、不可腐烂的加一个袋子，把这个聚塑，把这塑给它挑出来。这个为什么呢？这个当初我在一个新闻里边看啊，就是说在这个马里亚纳海沟1万多米的那海水下边，那个海水采样都有微塑了。你现在咱们这饮用水水源里边肯定这个微塑谁都去不掉，你住城里你住农村你住哪儿都一样，微塑颗粒特别小，比 PM2.5 大点，比跟 PM10 差不多。这种东西海洋生物都污染，你吃鱼都一样，你吃什么都一样。所以呢我们呢跟老百姓呢，我们就给他稍微的宣传一点，说这个咱们要聚塑，尽量的少用这个塑料制品。另一个呢，你这个可腐烂的这些呢，一是污染环境，另一个呢，你现在不可腐烂的呢，尤其呢说能回收的呢，你能卖俩钱的呢，你就把它收集了，就分咱那就分开了。我们这个呢也有点呢，这个也村委会因为没有多少钱，抽出一部分钱来刺激这个垃圾分类。我们这个呢，这个垃圾分拣员呢，我们都找那些特别认真的人。 要确保新时代下的乡村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党建引领和基层治理是相辅相成的，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固本之举。在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过程中，党建引领下的村两委是农民脱贫致富的坚强后盾。 我是北京市大兴区魏顺庄镇的李家场村村民，我叫李宝庆。 咱们村里就是有一个特色，就是种蘑菇。 就是蘑菇，咱们村的特色，就是蘑菇。 您就是种蘑菇的吗？ 对对对对，我们从2007年、2008年，我们这边开始来的福建人跟浙江人，原来我们从来没接触过这个。我们两口子一直老是在亦庄上班嘞。我们2011年，刚开始接触这食用菌，今年已经整整10年了。从一开始一个棚，到现在这60多个棚，我们都在自己开始在做了。今年个第3年头上了，开始这么大规模的做了。现在我们今年因为今年施工还没有完全全都做进去，这棒子 刚才咱们在这边拐过的时候，您看那边我那个大姑房了吧，那就是我们去年个开始建起来的现代化的这个自动装袋子的，全都是因为我自己，我们两口子开始接触这个的时候，从不会到会，我们自己摸索了有5-6年，再加上书记开始引导着我们，把技术给我们引进过来，我们开始学这些东西，到现在从坐伴，从你看看到咱们东边那不是有一堆树枝子吗，咱们村的这个蘑菇的特色是什么呀，用木屑去做，尤其是平菇和香菇是一样的，以往咱们常规的这些原料呢，全都是棉子皮、玉米芯儿这种东西，还有麸子。我们村的这个蘑菇、食用菌这一块，全都是以木屑跟麸皮为主。所以说呢，现在从我们一开始着手学这个东西，到现在这10来年，我们现在从做原料，从原料第一步开始，第一个环节开始，原料这个做菌种。到我们生产，我们现在一条龙，我们都能做下来了。当初我们上班，我干的是物流，我管的就是叉车，把这些东西分配完了，安排完了，我就没活了。在公司呢，特别的没有意思。到最后干了这几年下来，这十几年下来，任何真正的技术我们没有。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合资的这种企业里边，我们顶多就在人那儿干的一个12-13年，然后我们就不干了。所以说那会儿我们2008年他们开始有走的，我们书记开始在村民我们村里边开社员会，就开始说有没有想做这个，有没有想学这个做这食用菌的。正好那几年确实也是在那干着呢，就是因为觉得说没有技术，所以说一说这也是条道。当初我们村里边全都是桃树西瓜，而且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干这种东西，干这个西瓜种地，这个确实那会儿是真的也不想干。这个食用菌这一块全是从人南方那边开始引进过来的，尤其是香菇。我们2006年、2007年的那会儿，我们开始有这个棚做香菇的时候，都出口。那会儿咱们家这边所有的农产品上批发市场去批发去，顶多就块钱。可是食用菌这个东西能到发到4-5块钱，而且。同样一棚，咱们要是种菜的话，这一棚菜，这一年下来，顶多我们收入，还得说我们技术有这个技术的情况下，也就1-2万块钱。可是我们要是做这一棚这个蘑菇的话，我们这一周年下来，我们的利润应该在10万元左右。 哦， 这个我们有自己的资源，可是我们自己都没人会，那我们觉得这个比种地呢？又有抻着的是这个技术，因为当初从来没接触过这一块，所以说呢，我们拿了3-4年的功夫去学这个，现在我们也学会了，再加上咱们一些政策开始，从2006年我们接的手，跟人家手底下学了3-4年的时间，从原料啊、菌种啊，到我们这些作伴啊、生产这一块，到现在到销售，我们现在等于是一条龙了。 那您这个60多个大棚种了多少个品种呢？ 我们去有这个平菇，以平菇为主，跟香菇为主，这两个品种，然后其他小品种什么鱼黄啦、羊肚啦、赤松茸啦，我们都做。 那我们跟村委会是怎么一个合作的方式呢？ 我租咱们村委会的棚，然后其他的这些设施是我们全都是村委会统一投资，然后。每年我往大队我们交一部分我们的租金钱，每年地增会看根据我们的收入，这个销售量，然后在这一块上，村委会呢会给我们一定的支持。那其实一开始走的时候，第一年外地人走的时候，我们不敢接手，因为自个儿知道自己运作这么一大摊子的话，没有这么多的经验，所以说呢，在这一块上，书记在多方面的也给我们去联系销售平台呀，乱七八糟的，还有咱们的技术这一块，然后还有说这设备这一块，全都给我们弄好了。现在我们就是只能就是现在说白了，就是我们接手的都是现成的，而且拿过来我们就都能使，本身我们自己又学有这个技术了，拿过来就能使就能用。从去年开始。书记以我们村的这个农村合作社，然后往各大社区还有超市去供，每天都有固定的这个 贩子上这拉来，然后像一些小的品种，我们种的面积不是特别的大，我们靠我们自己在这些团购上再卖， 嗯、 再走一部分。 嗯 嗯，书记给我们弄这个认证， 嗯， 还有这个有机这一块， 嗯、 我们是任何化学东西我们不沾，然后水我们不注的。 那价格会比市场上的评估啊菌类要高吗？ 嗯，如果我们要是跟批发商协沟通好了的话，这个他拉走在我们这儿之前走之前是任何问题都不会有的。 嗯， 他们 价格也是评价、 对价格要是这怎么说，就是我们针对我们自己的客户、 嗯、 如果是批发商，人家因为量需要需求的多，我们相对的会便宜、 嗯、 但是在平均下来，就拿着我们这评估来说，我们应该都能在3块钱以上。可是一开始我们自己做的时候，小规模小的时候，我们顶多就能像这会儿正好是旺季的时候，他才发1块多钱2块来钱。 嗯， 这样呢，我们平白无故每个就是同样的原料，同样的价格，这一个棒的同样的成本，那今年每一个棒，这差不多又能多挣出2块钱左右来。 嗯 嗯。操作了， 这为什么要种在这小坛子里呢？ 这不是坛子， 这是什么？啊、 嗯，袋儿。 啊，这是一塑料袋。 对，全是塑料袋。 这里边是什么呢？ 咱们这里边全是，您刚才看木屑。 木屑。 对，全是木屑。 哦、然后里边 这里边呢是菌种。 菌种。 对，你看，这是菌种。 哦，这就是菌种。 对对，这是菌种。 哦、 然后呢，它呢，像这个评估， 嗯、 我们从接菌，这是前天正经八百刚开始、 嗯， 这是第一锅料。我们每一锅呢在1万个左右、 嗯、 咱们这一棚呢我2锅半、 嗯、 25000左右、 哦、 这一棚您看现在是走菌，等到它出菇的时候我会把它都排起来成墙。 成墙？ 对，有这么高、 嗯、 两个一对都是出了，就一个棒呢干料呢是在2斤2两到2斤半左右、 嗯、 现在就是变成湿料以后呢在4斤3两左右。 那能出多少斤的菌呢？ 这个评估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就看咱们种的是什么东西了。你像就这是评估，咱就拿咱这评估来说，它的转化率是120%，也就是说我们能出3斤半，最保守的3斤半左右评估。 哦， 嗯，咱们这一个棒今年所有的原材料呢全都是在涨价，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原料呢它再贵，只要说把温度湿度控制好了，让它的产量保住了的话，拿今年来说，咱们这一个棒我不用说3斤半，我就保守3斤的话，拿我们以往去销售的这个价格来说，这一个棒应该在9块钱左右。3个棒放在这棚里边、 嗯、 我夏天的话我顶多都做6000-7000个棒。 哦， 只不过就是我的棒数少了，但是我一周整年我都可以再生产，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您看现在我这个一棚，我如果要撞满了的话，我这个棚保守了说25000个棒，4月份这批棒出完了以后，4月份我再做第二批的时候，我这棒里边这个棚里边顶多6000-7000个棒，因为特别热了，我就不敢再往上去高了，顶多2层。 一个棒等于是一袋？ 对，一袋，这一包料。 一包料， 哎，袋料嘛，因为怎么说呢，我现在相对的还改进好多了，原来那会儿我们是这个袋装料是这么长，40多厘米长， 嗯， 2头出，因为那会儿人工好找，现在呢，因为人工不好找了， 嗯、 我们都改成机子做棒了，直接机子装袋了，所以说都装成1头的了。 嗯， 现在原来那会儿我们这一个棚在差1万左右磅数，原来那会儿大棒子的时候，我们这一个棚顶多有技术的情况下，能让它排在17000左右。可是因为现在这袋儿没有原来那个长了、 嗯、 我们只能就往上再翻一倍、 嗯、 让一头出菇、 嗯、 而且现在这么几年衡量下来、 嗯、 这一头出菇的这个尤其是拿平菇来说、 嗯、 平出菇的这菇的质量比2头出菇的质量要好。 嗯 啊， 如今乡村振兴的发展离不开年轻力量的注入，农业苦累穷，年轻人不愿意留在家乡的传统观念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现如今呀，很多的年轻人都放弃了城里的工作，主动回到家乡发展，为家乡的振兴添砖加瓦。 我是大营区魏善庄镇李家长村的村民梁伟。我们等于是村民土地入股、 嗯、 完了之后呢，村民来打工呢，然后再给村民开工资，按月的开工资。 哎，

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发现美丽乡村，展现乡风文明，建设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关注乡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今天为您播出记者葛文杰采制的报道。 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咱们要说一个昔日房顶树上头，且看对比大不同。说的是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村，如今已经改名为唐家岭股份经济合作社。唐家岭位于北京近郊，南临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北靠航天城，东隔京张铁路与昌平回龙观相望。在过去，唐家岭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昔日房顶树上头，说的是过去唐家岭的平房很多，因为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尤其包括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因此被称为蚁族聚集地，蚂蚁的蚁。2010年，北京市启动了唐家岭地区整体腾退改造工程，村民们住上了新房，村庄变成了社区，而旧村则被改造成为中关村森林公园。公园有一个小景观，就是过去的低洼房屋被土填平，地面上只保留了屋顶的部分，很多桃树呀就长在了屋顶上。我是文杰，在接下来的节目里，让我们走进唐家岭，听唐家岭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张斌的采访报道。 那会儿有一个话是什么呀？就是想电车，你从唐家岭的南站开到北站，您算技术过关了。城乡结合部相对来说也典型的一个区域。 您是不是北京市最年轻的这个党支部书记了？咱们村有多少人呢？ 咱们村呢，就是本地人口，是3250人。这是本乡本土的人，外来人口呢大致10000人，包含着咱们这个公租房的人，还有咱们外围的周边企业，包括您看旁边那个滴滴公司，他们那点就有3000人口， 都归咱们这个合作社管是吗？ 对，是这样。咱们成立了这个经济合作社以后呢，以这个经济管理还有咱们这个开发建设，为老百姓挣钱谋福利为主。社区居委会这点呢，是以服务惠民便民为主，等于说职责分工更明确一些。 明白了，就是社区，就刚刚您说您自己的身份哈，就是合作社党支部书记以及社区的居委会主任，其实是两块工作是吧？ 对对对。 比如说像滴滴公司，他们的人就拿咱们疫情来说，对他们进行服务哈，包括监测管控，都是咱们社区的人来做是吧？ 对，现在呢，等于说他们在咱们的属地范围之内。后来咱们有这个责任义务，把这个这些人呢，给按照咱们的镇政府的要求吧，是吧，统一规范化管理。为了就是确保这个咱们这个就疫情啊，别在咱们这个内部这个输入进来或者扩散。现在呢，唐家岭这点公租房，还有咱们这个商场以及咱们这个滴滴这个写字楼这点，都是属于咱们村集体的自有产业，当时是咱们自筹资金自己建的，大概有差不多20万平米的我们的一个产业楼。2009年，当时唐家岭呢是被视为咱们北京市50个挂帐村之一。 挂帐村是什么意思？ 挂帐村就是脏乱差 挂帐 对，安全隐患 特为突出的那么一个村落，当时呢是被称为蚁族周边的一些软件园的，是吧？ 嗯，软件园的。 对对对对，后来周边的一些公司啊，就都来咱们这儿租住啊，来这儿租住。咱们那个村里边这个楼房最高建到了七层，那会儿人口倒挂特别严重，本地人口3000多人，但是外来人口已达到了7万多人。 7万多人， 对。那会儿有一个话是什么呀，就是想开车练车，您从台儿岭的南站开到北站，您算技术过关了 啊。 因为当时这个私搭乱建呀，小商小贩的摆摊的呀，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突出，从这个村口呢开到那村口去，就是大概得开差不多1个小时的车程，其实很近， 嗯， 但是非常的乱。 嗯， 后来在这个2010年咱们就启动了这个整体的拆迁腾退，市里边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视咱们这个唐家岭的一个腾退改造，在2012年的时候，咱们就完成了咱们这个楼房建设。 嗯， 后来呢，咱们的村民居民 嗯 也都回迁入住了。哎，回迁入住以后，您可以看到啊， 嗯， 现在咱们小区的一个环境，后来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变。 路过的时候，能感觉到这个楼房啊，小区还是比较有这个。就不像个农村了，它的整洁程度啊，包括它的那个现代化程度吧，啊，其实跟城市差不多了已经。 因为咱们那点儿是属于一个城乡结合部， 嗯， 相对来说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区域，唐家岭呢也是算那个城乡结合部的一个中心点。后来就是未来吧，个人感觉啊，一些这个发展呀，应该也是从咱们这个区域会引起一个变化， 带动效应。 对对对对， 因为年轻人在这块儿，航天城、软件园都在咱们这儿啊。 对对对， 嗯， 咱们那个地理位置吧，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优越的，东临这个京包路， 嗯， 北临这个北清路这点儿， 嗯， 交通还是比较便利。 对。 您现在看到的呢，都是我们村集体的集体产业。这一栋呢就是咱们唐家岭北环路6号，是咱们的写字楼，现在呢是在滴滴公司在上面办公。 哦， 我的正前方呢是咱们的商场。 嗯， 咱们的建设面积是38642， 嗯， 也是咱们周边地域唯一一座相对来说正规的大型商场。 这个也是咱们集体所有的啊， 集体所有的， 嗯， 您看这个黄色的房子呢， 啊， 就是咱们的公租房。 哦， 对，也是咱们村里边的产业全部趸交给咱们那个住保办。 那我们看北环路这两侧哈，这都是咱们唐家岭村的产业哈。 对， 左手边是咱们的居民区，右手边是咱们的产业。 唐家岭呢共分为4个小区， 让我们看来跟这个城市的居民小区是没什么两样的。 那相对来说做的还是比较完善的，村民们下楼这个遛弯啊，这个聊天啊，像这次这个疫情防控呢，咱们这儿也是出动了260余人，包括咱们自己的物业公司，还有咱们的党员， 嗯 啊，还有咱们的志愿者。 哦，都是村里的人哈，啊， 都是村里边的人。 嗯，对，这现在就应该叫社区了。 对对对，是咱们的社区了。 嗯，咱们现在集体经济力量挺强大了啊。 随着这个咱们老前辈打下坚实的基础， 嗯， 后来也是在咱们这个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吧，咱唐家岭的集体经济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可观的一个数目。每年就是光这个租金收入就能达到1.2亿左右。 看这边就是唐家岭的社区公园啊，这里面就是一些健身设备。 这个呢也是为了方便咱们的居民闲暇之余呢有一个去处，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这个社区公园。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有一个篮球场，篮球场每天呢都会有很多的人啊在这儿打篮球健身运动，但是疫情期间是关闭的。您现在在右手边看到的就是咱们的中关村森林公园。 嗯， 这就是我们原来的老村的一个旧址。 老村旧址啊。 对，这个等于是说在原来我们老村的旧址基础之上向西挪了500米，现在建的我们这个唐家岭新城项目，等于说它我们的回迁楼小区。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关村公园，在唐家岭村的老村基础之上，我们新建了这个公园。我们请书记介绍一下这个建设过程是怎么样的。 这也是咱们拆迁腾退的时候就开始建 了，2010年哈，那就是您在上任之前了。 对，卸任之前了。 嗯 嗯, 嗯，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去感受一下哈，昔日的蚁族聚居地，现在呢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公园。现在其实正好是春天哈，如果说不是因为疫情的话，我相信咱们这个公园里会有很多人来。 没错，现在这公园来的人也相对来说比较多了已经。 嗯， 因为咱们是对外开放的嘛。 嗯， 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是原来咱们唐家岭的一个庙，关帝庙，现在由咱们这个镇政府主导，咱们现在等于说弄成了咱们的一个西北王镇的一个乡村情史馆。 哦， 啊，等于是说把咱们这个镇域内的一些发展历程，还有一些咱们那个人文的一些东西都放在这里边，请您稍微进里边看一看。 好， 是 吧？对， 原来这就是唐家岭的一个关帝庙。 嗯，关帝庙。 对， 门口挂的牌子，这是一个咱们北京海淀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这个院落呢，它还是一个文物保护单位啊， 对对对， 文保单位，因为它这是一个关帝庙。我原来去很多老村老庙，他们那庙都特小，但咱们这个就感觉还挺大的哈。 对，这是在咱们原有的基础上翻新改建的。 扩建了吗？ 没有扩建，就是翻新改建的。 嗯， 当时都是一些瓦房、土房之类的。 哦， 现在呢，也是说古香古色的一个味道。咱们这现在呢，就是咱们这个整个的一个关帝庙现在改建成咱们的一个乡村情史馆，这中间呢是经历过一些这个时代变迁，也是为了把这些传统的文化保留以及传承下来，展现咱们西北方地区的一个发展的变迁，还有一个历史的轨迹。馆面积呢是300余平方米，分六个部分组成，分这个京西西北望啊、沧海桑田、砥砺奋进、继往开来等五个部分。这个馆呢，所有的馆共咱们展品200余件，以这个文字还有图片还有咱们的实物，将咱们西北王镇的一个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啊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展示了咱们西北王镇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嗯 啊，还有就是历史沿革以及咱们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传承着咱们的家乡的温情，把咱们这个美丽的乡愁吧，在这个 有一个载体， 对， 在这 咱这个完美的给展现出来。 嗯，对对对。森林公园里面主要的这个树，这些都是后栽的，是吗？ 对，后栽的。 后栽的树，相当于咱们在这个腾退改造的时候，就把那个老房子给拆除了，又种的新树，是吧？ 没错，没错。 这里就是咱们过去的那个老村遗址啊，我们看到这个屋顶现在已经跟公园的道路基本上齐平了，屋顶上还长出了树，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奇观哈。然后在我们旁边，我们还能看到唐家岭村的旧址，啊，这个旧址原来是做什么用的呀？ 原先咱们的唐家岭的小学校，唐家岭小学，从前呢，我也是在这儿上学的。 哦。 啊，现在呢，被这个海淀分局给租下来，作为养犬基地使用。 哦，在中关村森林公园的另一个入口处，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一个景观，它是一个环形的长廊。 咱们建设环廊所使用的砖呢，都是咱们唐家岭拆迁时候的遗留下的旧砖，每一块砖上呢，都留下了唐家岭人对咱们曾经的家园的一个回忆。井窗上所镶嵌的门牌呢，都是原先此处居民使用过的门牌号。 嗯， 您可以看到，东北一街13号、1号、2号、5号， 嗯， 等等。 我们看到哈，在这些门牌号的背后，其实也是10年的历史哈。东北一街23号、19号，我相信可能曾经居住在唐家岭的人肯定会有一些回忆。这也是中关村森林公园一入门就能看到的一个充满了历史感的景观。我们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从外观上看特别现代化的一个居民小区，唐家岭新城。这个就是咱们唐家岭村的村民上楼之后所住的一个居民小区。 我们看在这个唐家岭新城的小区里面啊，里面的这个绿地包括一些基础建设还是做得非常好的，从外观上跟这个十年前的这个蚁族聚集地哈、就完全联系不起来，这就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小区了。 现在呢，咱们唐家岭新城东区跟西区呢，作为咱们这个回迁楼小区，是本地的村民的回迁楼小区，咱们总共加起来呢88个楼门洞，平时呢都是由咱们自己的物业公司进行这个服务管理。 这个物业公司是村里面的是吗？ 为了解决咱们这个村民再就业问题、咱们成立了咱们唐家岭新城物业公司、等于是说咱们本村的人啊，管本村人的服务。 我们看到这个特别有意思哈、这个叫海淀人防的牌子掩蔽场所，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对咱们居民有一个疏导性的一个提示。再给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唐家岭村整体的一个党建办公楼，就在咱们的西北洋镇的党建示范基地。咱们党建示范基地呢，是一个1+2+N 的一个模式。一呢，就是我们党建基地的一个主体大楼。二呢，就是我们小区中心位置的普法广场，以及我们的地下活动中心。N 呢，就是咱们各个楼门洞里边的党员亮身份展示牌，以及咱们的民情联系箱，由这几部分组成。现在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咱们的普法广场。 上面有很多这个法律知识的宣传哈。 村民还有咱们的孩子们放学了，在这个休闲娱乐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场所吧。 对，也是集知识性和休闲性于一体的啊。 在咱们脚下呢，就是地下活动中心。 地下活动中心呢， 就是2000多平米，演一些大型的文艺活动，就例如咱们的春节的一个文艺汇演，以及咱们这个重阳节的一个汇演，包括我们西北洋镇比较有特色的午夜鲜花的一个文艺汇演，把咱们的所有的居民有这个文娱生活需求的，还有相对来说比较喜欢这些舞蹈的啊、画画的，还有这个唱歌的，给他聚集起来，有效的给组织起来，开展一些有意义性的一些活动，不仅是丰富了居民的一个业余生活吧，也是为我们在这个百姓心中吧打下一个良好的群众基础。现在您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一站式服务大厅。 这是咱们社区居委会的哈。 对，那边是咱们的经济合作社。 这边是股份合作社，然后这边是社区居委会，其实都在这一个大厅里面。 对，都在大厅里面。为了更好的服务咱们那个社区居民嘛。大家都住在这个小区里边，过来办一些业务啊，都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其实咱们村这个村民的身份是稍微有点复杂哈，就是有的是属于合作社里面的，有的是属于咱们社区居民哈。 对，现在 呢，比如说办事儿，他去哪儿办会更方便一些。 现在呢，就是咱们的一个服务主体是咱们那个社区居委会，就是一些这个政府职能都在这个居委会这儿就全部办理完毕了，其他的一些就是经济方面的，或者说房屋土地都会找这个经济合作社这边进行一个办理。 这个侧重点不一样哈。说您自己的这个生活哈，其实挺辛苦的，这个疫情期间也是一天没休息啊，家里头也挺支持您的是吧？ 对，我爱人呢是比较支持我的工作的，在我这个上班的时候呢，相互比较理解，在家照顾孩子。后来那个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也是在家能把我母亲给照顾好了。这点挺感谢我爱人的。后来是就是我这个下班回家以后呢，在家呢能吃口热乎饭。 对。 张斌出生于1989年，在30而立的2019年，他被选举成为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从一名体育运动员回到基层农村搞建设，他的故事也非常精彩。 您是不是北京市最年轻的这个党支部书记了？ 应该算字儿比较年轻的。 比较年轻哈，这是89年的，我真是没想到。 我是13年 哦，2013年，今年是2020年哈，也已经有七年的时间了。 有七年的时间了。原来呢，我是一个体育生，从事着重竞技体育，是练柔道的。从这个小学6年级开始，一直练柔道呢11年，后来呢走专业走了8年，一直在这个光彩体育馆，北京队那儿进行训练，全国各地的打比赛。后来也是阴差阳错吧，就是回到了村里边。这中间呢还是有一个小故事，就说是2013年吧，我母亲出了一次车祸，被这个厢式货车压折了7根肋骨，后来呢也是把这个肺啊给扎穿了。当时呢我们正在备战这个全运会，但是呢家里边就我一个孩子，后来那个就回来跟队里边打报告，说这个家里边有事儿，回来就是照顾我母亲。我母亲在重症监护室呢，就大概待了差不多20天左右。哎，家里边都比较着急。后来这个回来以后呢，我母亲就是在家调养，我在家呢照顾了半年的时间。后来那会儿呢，也是心里边想着萌生退役了，就是不想在这个从事这个柔道这项项目了，想退役了。后来也是跟那个队里边打报告，后来就退队了。退队以后就是回到本村了，想在村里边吧，想着是说点老气的话，就是这跟落叶归根似的，回到自己的本乡本土，想干点什么事儿。 不叫落叶归根，叫建设家乡。 建设家乡，对对对，想要建设自己的家乡嘛，自己出份力。后来呢，就是来到咱们这个居委会这儿，就是开始上班。 当时还叫村委会是吧？ 咱们是2014年那会儿，村委会跟居委会都存在的。现在呢是咱们这个唐家岭村委会这个建制，后来给撤销了，撤销了。现在等于成立了咱们唐家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原来还叫唐家岭村呢嘛，现在整全都整建制转居完事以后， 咱们也是整建制村转居是吧？ 对对对。 嗯， 后来就是2014年、2013年那点儿就回来了，回来以后一直干到现在了。就是后来也是刚开始干的时候吧，还比较有成就感。那会儿是在社区干，在社区干。 当时在社区是什么岗位呀？ 就是一名普通的社工， 社区工作者。 对，社区工作者。在社区工作者干了几年，后来慢慢的就是递交这个入党申请书啊，后来就是积极向咱党组织靠拢。后来呢就也是在2016年的时候吧入党了，到现在反正也是干了有些年头了，虽说比较年轻，但是也有些年头了。现在等于说是2019年的时候，咱们是换届选举完成了，现在也是在村里边担任书记，还有这个董事长职务，还有咱们那个社区居委会主任，都是一身兼职。反正是年轻， 对， 有一些 有活力，有干劲儿， 有一些想法。后来也想说通过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干劲儿吧，敢打敢拼的这个干劲儿，希望能给咱的村里边能真正的是吧，就是带来一些好的想法，在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吧，能为村民办一些实事。其实想法很简单，未来唐家岭的发展呢，我们想是以我们的新农业为突破口，打破现在我们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带领村民把这个经济整体更上一层楼。 唐家岭的故事还有很多，它也有很多历史可以挖掘。唐家岭原称党儿岭，民间传说北宋佘太君在望儿山向北望儿，却被山岭所挡，因此得名党儿岭。历史记载，明代永乐年间在昌平设8座军事机构及地库，唐家岭就是8库之一，并建了一座烟堆用来报警。明朝皇帝当中，明成祖朱棣、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都曾经在唐家岭驻地。这些历史传说在未来也许可以成为新的文化旅游增长点。 听众朋友，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节目监制白刚，